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欧盟无理进行对朝制裁活动一事，5月30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全文如下：最近欧盟接连发表了追加制裁，其内容是扩大对朝制裁项目，禁止对朝贸易的政府及支援和对一些部门的投资，禁止朝鲜班机和货轮在欧洲起降、通过领空入港等。欧盟实施对朝制裁的借口是我国正当的主权行使和自卫措施对国际和平与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是荒谬的论调。联合国宪章等任何国际法都没有一个条款明文规定核试爆和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如果说我国增强核遏制力、和平开发太空是一种威胁，那么欧洲国家维持并增强核武器、继续发射卫星的行动应说是什么？各国际法却明文规定，在和平时期对主权国家的封锁型制裁是一种侵略行为和非法行为。欧盟的这次制裁是仿照美国单独制裁的。美国原本打算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通过对朝全面封锁决议而遭到失败后，违反联合国宪章炮制了单独制裁。现实说明，欧盟公然追随美国旨在扼杀朝鲜的敌视政策。欧盟追随美国颠覆中东地区主权国家的政策，结果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应当从中吸取教训，谨慎处事。欧盟要是不能为保障国际正义与公正而做出努力，就干脆致力于解决自家复杂的问题为好。如果以为用制裁能使我们发生变化，那就是打错算盘的，制裁只能让我们进一步加强自强力。